随着日翻滚，曾经的圣诞卡自己不送你，曾经的纸相片你笑容却依然清晰，打着点头写的日记，穿看过的畅销书籍，还有军训的晚上弹着给的唱的歌曲，愚人节疯狂的闹剧，雪天里的追逐嬉戏，还有住校的夜里没完没了的话题，莫名其妙的感伤转眼就忘了忧虑，纯真无邪的情谊释放不完的精力， 是很现实的，确实只有一小部分人是关心我们飞得累不累，可是大多数人呢根本没有兴趣你飞得高不高，他们更关心的是你摔得惨不惨，然后假装关心点个赞，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只有内心坚强。 春风秋雨白天黑夜匆匆过，谁说我不在乎，谁梦到我的梦，万家灯火万水千山都走遍，星星白发少年人，日升月落人来人往空悲伤，那儿时的春梦被遗忘在风中，醉入梦中不知自己身是客，总想留住春常在，数春来送春归，春若有青春更苦，散尽梦故人心，相逢随我干一杯，

忍不住化成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 被自己打败的，而且首先是给自己的情绪打败。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人，别人的一个字儿一句话，很有可能就会失眠一整夜啊。 这一次我独自面对黑暗的深夜，身边传来一些

无忧见地。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沿北京中轴线建设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地铁八号线明年将开通朱市口站至银海站。记者4月27号从市重大项目办获悉，目前已有10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和装修，7个区间实线贯通正在铺轨。根据北京市“13五”轨道交通建设计划，2018年底将开通8号线朱市口站至银海站，2020年底将开通中国美术馆站至朱市口站，实现南北全线贯通。北京日报消息，近日首台智能分享冰箱在京落地，企业和居民可以将多余的食物捐赠给冰箱，供需要食物的人免费领取。不过冰箱对食物也有严格的标准，食物剩余保质期需至少在3天以上，同时满足即食类食品正规厂家完整包装、标有明确保质期等条件。所有的食物由工作人员检查后才能放入冰箱。目前壹基金已经在北京和成都各设立一台分享冰箱，5月份将进入其他5个城市，未来也将增加在京的投放数量。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瞬间，我终于明白了孤单是否爱只是片段，仿佛梦境的片段，一秒钟的幸福用心思来换。 好多是眼泪落下来， 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